为受限区域，受检人士需要在今晚10点前接受检测。政府目标是在明下午大约2点完成行动。需要围封强检的不包括位于地下的圣公会灵峰堂幼稚园。信和楼内的受检人士需要留在处所并接受强制检测，直至受限区域内所有已识别的受检人士完成检测，而相关检测结果已经获得大致确定，才可以离开处所。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昼天气温暖，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23度或以上。预测本港地区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听晚有一两阵微雨同薄雾，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和暖，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薄雾。星期四云量较多，同有微雨。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713点，跌54点，总成交金额1,534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62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55点，升4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421.2跌2.8，阿里巴巴104.2跌1.1，恒生中国企业81.3升8仙，美团172.2升2蚊，港交所377.6跌12.4，盈富基金22.88跌4仙，网易152.5升6.2，友邦保险81.25跌2.5，建设银行5.86升1.1，京东集团279.2升3.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4，日元115.59，瑞士法郎0.926，加元1.277，人民币6.311，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18，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71。日经平均指数报26,526点，升50点。港金报17,760元，跌6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97.6美元，卖出1,898.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隧道口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大围嘅下城门道，因为爆水管，介乎大围新村路至到油安街嘅下城门道，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咁而喺渡轮嘅消息方面，富裕小轮来往中环至到红磡嘅航线咧，都系暂停服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同埋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26，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6:45。依照法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因应疫情最新发展。医院管理局行政总裁高拔升医生作出以下呼吁： 大家好，在过去一段时间，香港确诊新型冠状病毒的人士数目大幅上升，令到医院面对非常之大的压力，而我哋急症室咧亦都非常之挤迫。所以我喺呢度呼吁大家，如果你唔好彩确诊咗新型冠状病毒嘅话咧，而你病征系好轻微或者甚至乎冇病征咧，请你唔好嚟急症室，因为急症室咧我哋都唔会安排你入去医院嘅。如果你认为自己仲有需要去睇医生嘅话咧， 你可以預約我哋嘅指定診所，我哋嗰度嘅同事咧係會幫得到你嘅。另外咧，我哋有一個新嘅出院嘅安排，病人喺經過醫生嘅臨床評估，如果認為適合咧，就會安排佢出院繼續接受隔離。我哋希望透過呢個新嘅出院安排咧，可以騰空一啲病床去接收一啲最需要住院嘅病人。我哋預計咧，嚟緊一段時間疫情依然係會非常之嚴峻，會有好多病人。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嚟到醫院嘅話咧，請大家同我哋嘅同事合作，我哋一齊去克服呢一個疫情。 港台電視32防疫資訊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資訊，抗疫快訊，每日由朝早8点到晚上12点，每小時報導防疫抗疫最新訊息，包括最新確診個案、檢疫安排、檢疫站輪候狀況等，亦會直送貼心的抗疫錦囊，並提供手語即時傳譯。港台電視32與全港市民同心打好呢場抗疫戰。 疫情反覆，快啲打第三針新冠疫苗啦！ 接種疫苗後，體內的抗體水平會隨時間下降，接種第三針可以提供額外保護，有效抵禦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夠減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風險。 變種病毒的傳染性極高，如果還未打第一和第二針疫苗，要盡快打啦！還要按時打埋第三針，保護自己和身邊的人。 增強保護，打齊三針。 食物及衛生局副秘書長蔡健明， 疫苗通行證的推出其實適用於是什麼地方呢？最主要包括食肆，新加入的就會是超級市場、街市、商場、百貨公司。如果你在身體狀況不適合打針的話，其實醫生是可以給個豁免你，而我們都接受等同一個疫苗通行證可以入這些處所。 我們要團結同心，打低病毒，打贏這場硬仗。 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女歌手 Nishina 的全新作品 Slow Motion 用东京成为了故事的背景，不断转换场面，歌曲的旋律也跟着变化。她希望乐迷听音乐的心就好像画面和歌曲一样不断向前进发。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Nishina Slow Motion。用慢动作的形式展现出进步神速的快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Nishina Slow Motion。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2月28号星期一的骚动音乐啦，大家好，嗨 嗨，星期一啦，哇，暖翻好多啦，即都应该算是大家可以不需要着得太厚身啦。 是啦，而家室外气温摄氏21度啦，咁最紧要大家身体健康啦，咁顺便都讲一讲呢、這个香港电台抗疫快讯啊，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青衣、清骏苑、骏豪阁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好， OK， 大家保重身体，大家注意小心啲啊！ 系啦，咁大家都多时间屋企啦，都系啦，咁啊继续又系发掘自己人生嘅一啲兴趣啊， 唔同嘅环节咁啊，系嘛？你呢个 weekend 有冇都系走啊？ 冇啦，仲有边有得走啊？好乖啊！呢啲我哋同心抗疫。齐打疫苗啦，系嘛？ 呢个一定啊，呢个一定要啦。 啱啱呢个weekend 喺屋企就以前少啲嘅，就系譬如开YouTube 咧，通常我都系有特定嘅目的先至会 search 嘅。举个例，我哋要 search MV 准备访问会啦，跟住或者有阵时喺打机上搵啲攻略咁会啦。系呢个 weekend 我唔明呢啲概念咯，因为我唔系好打机嘅都。 你走开， 你 明明喺个 group 度话来来来咁样，你唔好以为我见唔到啊！我冇玩你嗰只 game 咋，我见到你话来来来。 唉、哎，我哋讲正经嘢，私人 都系正 经 嘢，都系正经嘢啊！咁跟住好少可系漫无目的咁样纯粹就咁喺即 YouTube 度揿嘅，咁但系呢个 weekend 叫做。真係好多咗好長時間坐喺電腦面前，即係做呢樣做嗰樣咁樣，都係平時喺節目分享嗰啲嘢，即係剪下嘢啊，揾下歌啊，巴巴巴啦。咁跟住就真係做多咗個動作，見咦時間仲早喎、啊，可以俾自己個人放空下，咁啊上去撳啦。咁首先呢、這個 weekend 都睇咗兩個嘅 live streaming 嘅， 係咩嘢嚟？ 第一個 咧 就係阿黃然啊。佢搞咗星期六啊嘛，呢个女人黐咗线咁样，夜晚十点半开波去到凌晨两点咁啦， 好 crazy 啊！即系平时咧，我哋睇演唱会咧，即系去到顶笼啊吓，去到十二点乜都要散场噶啦嘛。即系佢嗰日系唱到点半钟，我觉得呢件事真系好夸张。 系咯，跟住中间都几得意嘅，我唔知佢有得重温未，我觉得几有趣。因为佢除咗真系唱之外，咁唱廿几首歌啦，咁同时里边亦都会有一啲访问穿插，即系讲下一啲嘉宾嘅可能爱情等等，譬如有 Per Se 嘅 Sandy 啊，跟住亦都有访问当日另外一个环节就系玩嗰啲叫做 live 嘅广播剧，即系喺歌同歌之间咧就会用一啲古仔穿插咁穿插。咁又 呢啲你熟悉啊？呢啲 系啊，即系嗰阵时我同阿摄都玩过。咁我嗰时就再加埋演戏嘅元素，其实好难啊。因为你个场景变上你个剧本，你就要 focus 喺你现场嗰个空间。因为即系假设你个剧情系喺一个实验室嘅啲科幻古仔，咁但系你现实个画面上面你 deliver 到咧，即系如果 deliver 唔到，即系嗰啲 acting 部分就会令到睇嘅人好抽离啦。咁所以啱啱嗰个星期阿黄然佢嗰个 live 用个方法就用一个好似广播剧嘅形式，咁啊声演有阿飞机同埋梁子啦，一对现实嘅情侣咁好啱数啦，咁 咁 跟住即系中间都有访问佢哋啲嘢嘅咁，咁但系就有一种你可以顺住一个古仔去做一个整合嗰啲歌究竟系一个点样嘅推进咁啦，咁呢个 系。系啊，呢一个亦都系非常之，即系如果以 live 去睇啊，我觉得其实几新鲜嘅，因为广播剧或者可能系一个咁样剧场版形式咧，你可能收音机听会听得多啦，但系你现场睇咧又系另一回事，因为所有嘢都系现场发生噶嘛，佢系好难去做一个 NG 噶嘛，所以系呢一个我觉得系几特别同几精彩嘅， 同埋多咗一个难度就系你个人嘅情绪唔系净系靠声音咯，因为你有画面影住咧，咁你要有埋适当嘅facial expression 啊，一啲 系冇错， 即系你啲手部动作，就算你坐定都，其实你都要有嗰个情绪，因为大家睇住画面唔系就系听声噶，咁所以 都系一场戏嚟嘅，所以 系啦。有我啱啱 search 有一重温啊，都免费，大家有兴趣自己搵嚟睇啦。咁呢个就第一个睇啦，另外一个咧就系睇外国噶啦，即系电子音乐节。咁外国就而家都有继续举行。咁啊，啱啱睇嗰个就喺墨西哥嘅， 系边一个啊？ EDC 啊，即系之前啊，佢喺世界各地唔同地方都有搞嘅。之前我哋访问 Yako 佢都有去过呢、這个， 有去过， 系即系佢都有表演， 有印象。 咁啱啱而家就系喺墨西哥嗰边搞嘅。咁佢有一啲又系免费 live stream， 咁有一睇唔同嘅 set， 咁啊又睇下都几得意噶。呢个都可以讲多少少，虽然仲未讲嘅，就系因为你去嗰个表演嘅国家唔同咧，我发现嗰一啲表演单位咧，佢哋所拣嘅歌咧都会有一啲。感觉系 唔同， 因为去到叫做墨西哥呢个地方，咁佢哋都有啲系会讲西班牙话啦，咁 咁所以咧，佢揀嘅音樂風格同埋一啲語言上面都會加入咗一啲有西班牙文嘅歌喺裏邊嘅。 O K， 系啦，即系你会感觉到嗰阵除，甚至乎佢嗰啲歌嘅曲风，佢唔系全部啦，咁但系都会加入一啲可能真系好嗰啲叫做咩啊，好西班牙式嗰啲吉他咧，咁 系咪好 Despacito 嗰啲咁样 有少少嗰啲 feel， 即系你南美洲地方嘛，即系佢会加入一啲呢一类嘅歌，系去叫做表演翻俾嗰啲州份嘅观众。系啦，咁嗰啲 即系可能平时大家嗰啲听开，可能好欧美嗰啲，就争好远噶咯，嗰个风格，或者可能嗰、那个鼓嘅拍子上都系争好远噶咯， 都会噶，都会噶。当然佢唔系成个 set 都真系转晒，咁但系佢中间你会知道佢特登穿插。咁而嗰啲歌，因为始终唔系墨西哥人，唔知喺佢哋当地 hit 紧嘅系咩歌啦。咁但系有机会其实拣咗啲佢哋好 hit 嘅歌出嚟都唔出奇。即系举个例就系、是、啊，如果有一个DJ 嚟到香港表演，然之后佢整咗一首我唔知啊，譬如林家谦嘅 remix 咁样，然后播啦。咁嗰件事 咁就哇， 系啦，你嗰、那个感觉个概念似系咁样样咯，即系佢哋会咁样去 tune 嘅咁。 玩无啦啦整首 Mira 咁样，咁就好劲啦。 系啦，即系佢会按住佢去表演嘅嗰个地方，然后去咁样 去做一啲选曲。但我反而想问一个问题先，就系咧，我想知即系例如而家你睇一啲 live stream 啦，可能喺外国啦，佢哋而家咧因为疫情关系咧，即系你喺香港会见到啊，即系就算 even 做 live stream 咧，佢啲模式啊或者可能个规模上点都会有少少嘅影响噶嘛。但系你例如你啱睇呢个西班牙嗰啲，佢系佢个规模做得大唔大嘅咧？ 喺墨西哥嘛，我冇、 墨西哥 冇深究佢嘅防疫政策啦，咁但系佢就即系好似正。即系就算现场观众都冇人戴口罩，表演者都唔使戴口罩，然后现场有几万人喺度咁样，即系 OK 即系户外嘅， 户外噶啦，即系 户外大型嘅， 变翻系啊，户外大型超夸张，系你有兴趣你可以 search EDC Mexico 咁，你就会揾到，即系都系人免费噶啦，咁佢就会你就会见到我究竟嗰边个音乐节而家点样搞，咁即系正常咯，叫即系变翻正常嘅状态。咁但系我唔知嗰边墨西哥嘅防疫政策而家系点，咁所以系即系个表象就 系 咁。 同样亦都同样系有啲暖场嘅 DJ 啊，跟住然后有一大箩好劲嘅卡士啊，咁样 佢三日噶，跟住有三四个 stage 咁样讲咗好多 DJ 咁，跟住 哇， 即系有 呢啲画面好耐冇见过啦， 冇见啊，有啲都唔识，有啲新认识我都跟住就又，所以就变成你睇下个 live， 跟住你就会哦呢、這个 DJ 啲歌几正、哦，咁啊揾佢个名，跟住就上网又 search。听佢啲歌咁，即系就算佢去到嗰个 stage， 未必系叫 main stage， 可能第二或者第三级别嘅 stage 啦。其实都好多，即系都大噶啦。咁你就会见到有啲被称为冇咁主流嘅 genre 都会出现，即系佢成 set 都系玩 drum and bass 嘅咁。 所以今个星期五嘅呢个 ETM Friday 系咪就会拣啲墨西哥嘅 ETM 作品？ 我唔识啊，你唔知佢里面加有啲咩，唔出得街唔识啊嘛。 系啲语言听唔明，系 啦，我有学过西班牙文，但系呢啲要花时间要 research 下啲歌词啊。因为如果佢再有埋 rap 咁样，你要 check 好清楚咯。咁呢啲花时间，所以我就未必呢个礼拜会做。呢个礼拜定咗另一个 topic 啊，到时你知啦咁。 但我反而想问一下嗰边啲 DJ 打嘅 genre 会唔会都同可能欧美而家流行緊嘅一啲系唔同嘅呢？ 其实好睇佢请咩嘅DJ 嘅都，因为其实都系跟 DJ， 即系因为佢 main stage 咁，你去到即系佢通常排咧，去到越夜 last 嗰几个，我谂一般音乐节都系啊，都系啲最大 cast 噶。咁佢依旧都会有，譬如 Chainsmokers 啊、Alan Walker 呢啲都会有，系呢啲即系再commercial 啲都会有噶啦。 OK， 不过佢多开多两个或者三个 stage 咧，就会可以容纳多啲唔同类型嘅 genre， 即系 drum and bass 咁。的确，即有啲人嘅眼中。或者某啲市场嘅眼中呢种音乐都系叫做 underground 少少嘅，因为佢嗰个可能 drum pattern 都系嗰啲咚得咚得咚得咚得，咁即系如果你个零钟都系咁样，未必人人都吃得消噶嘛，咁 系冇错， 系都好睇嗰个即系啲机点样玩啦，咁所以你话系咪去到唔同嘅国家、唔同地方嗰啲风格就唔一样，其实就好睇佢请咩人去打咯。 OK， 或者可能好視乎翻嗰、那個EDM 音樂節本身佢嘅題材係點咯。哇！我你講起呢啲咧，我掛住早幾年咧，即係喺機場博物館嗰邊咧嘅、 oh yeah. Ultra， 係啊， 希望疫情快啲過咗之後可以睇翻呢啲畫面，因為 咁跟住就睇咗呢啲 live stream 啦，跟住另外再多一樣嘢睇嘅都係，我真係吸收咗好多嘢，就係、是、去睇人哋整歌啊，係咪好正啊？ 哦，整歌啊！ 睇人哋整歌啊，用嗰啲 即系真系一啲 DJ 嗰啲整嘅 beat 啦，咁样啦。 系啊，一我就特别系睇电子音乐嘅 music producer 点样整啦，因为我相信譬如你 band 或者流行曲都未必个个一样嘅。咁但係即係譬如之前譬如你整 pop 嗰啲你就可能会睇下佢有时点样攞啲声或者个概念，譬如 Charlie Puth 咪有隻咩 light switch 嘅。系咪有只嗰只咧？跟住佢真系喺个 studio 度攞住支麦，跟住喺度周围收音，然后佢就收咗佢嗰个 studio 间房嗰、那个灯掣个声，佢觉得好正。咁于是乎佢就攞咗嗰个声出嚟咧，就摆咗喺首歌里边。所以你听嗰只歌系啦，佢唱到嗰个位嘅时候，佢真系会好 clean， 净系听到嗰、那个嗒嗰下声。即系 有啲似咧，以前嗰啲广播剧咧，旧底咧啲雷声或啲网头嚟收音嗰个感觉，呢样嘢 系啦。咁你睇 呢个画面， 好得意嘅就系你可以知道，哦，究竟整歌一啲叫做喺嗰个音乐上面或者声音上面一啲比较难去用言语去表达。咁究竟佢係用緊一啲咩嘅諗法去做呢？咁樣咁呢啲會有呢啲流行曲啦，咁再加上如果睇即電子音樂嗰啲，就見佢真係逐層咁樣點樣由首歌嘅 intro 啊，砌到去 drop 啊，點樣搭啲 layer 啊，即係有一個我都幾鍾意嘅 producer 叫 Virtual Riot 咁啦，即係佢整一首歌佢嘅 track 數有90几 track 嘅咁樣。 哇！ 即系你听到一个，即系例如你听到一个鼓声咁样，其实佢可能系搭咗好多层，即系佢按住个 cord， 佢可能一个鼓声，佢讲紧系搭咗四至五 track， 即系五层嘅，喺、 okay. 唔同嘅 key 用紧同一种声，咁样嗰只声出嚟就会厚实一啲啦。即系你会见到佢整呢啲咁样嘅，好啲啦。 所以你就开始自己都研究紧点样做自己嘅 beat 啦，系嘛？ 我有开个免费 app 试下砌下咯，但其实系一件非常之难， 好难嘅事， 好难 的事。我都明啊，但系我今个星期咧，即系 weekend 嘅时候，我都跨出咗一个好重要嘅一步，因为我喺屋企嘛，即系而家加上好多时候可能都要 work from home 咁样啦。 系， 咁我都开始研究紧用紧呢个 Logic Pro X 啊，我而家。 哦。 咁我啱啱学识咗一样新嘅功能啦，就系、是、Logic Pro X 入边好重要嘅嗰样嘢，我觉得自己学咗好多嘢，就系、是、我学咗点样我学咗点样录音啊。 哦。 点样咁样揿嗰个录音掣同埋 bounce 条声出嚟咯，就系、是、咁多。 哦 ，OK、啊。 咁我会继续加，继续加油 、啊，再加 系咁上下噶啦，系咁上下啲进度系要咁样慢慢推进嘅。 系啊，所以呢个 VM 揾下，大家都有兴趣可以揾下，即系揾下啲音乐人去做歌嘅时候，究竟佢点样样砌，点样录，点样谂嗰样嘢出嚟咧？嗱，例如呢一首歌啊 ，Jeremy 嘅新歌《半》啦，你有兴趣可以睇下作曲人吴林峰嘅 social media， 佢都有讲当日佢自己写个 demo 嘅时候究竟系点样。你上去睇下就会知道，就同而家呢首比较下。 十万年蒸发，来一次牺牲，割开灰暗的一半，才是我。到正常世界半出半入，用万年直觉，寻一次失吻，再见我的一半，才是我。入到一个一个需要那需要。合字一半，天使一半，是撒旦。不变，欺骗，必须真实。几多亲爱，很多是人。顺服我，或是。想被俘虏。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34466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除了四宗输入之外，其余都是本地感染，累计个案超过200,000宗。过去一日再多87名患者离世，当中67人没有接种疫苗，10人打了一针，10人打了两针。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636人离世。再多49间院舍，包括43间安老院出现爆发，涉及大约430名院友和60几名员工。至今累计580间院舍有爆发，涉及2900名院友和860几名员工。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就尽快稳控第五波疫情向市民发表视像讲话，他说未来两三个月是稳控疫情的关键时刻。特区政府早前宣布加大力度推行五方面的措施，除了广泛向市民派发快速检测包，针对高风险楼宇进行围封强检行动，并正是全面细化方案，筹备在三月内推行全民强制检测，务求做到彻底、快速、有序和有效切断传播链。林郑月娥说，对于检测呈阳性的居民，由于数目庞大，政府会采取分流隔离，安排进入社区隔离设施或者入院，并为家中尚待进入设施或居家隔离的人士提供特别支援，包括医疗查询热线、指定诊所供预约诊治等。他又说，特区政府正是全力设立更多社区隔离设施，估计总数超过70,000个单位或者床位。首个即是用一星期建设位于青衣的社区隔离和治疗设施已经在今日交付。澎湃新闻报道，中央援港防控专家组从深圳湾口岸出发前往香港，协助香港特区政府抗疫。报道说，访港团由五名专家组成，组长由国家卫健委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担任。梁万年向传媒表示，深信有中央的坚定支持，香港特区政府的坚强领导和香港社会各界的团结同心，香港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疫情。由中央援建位于青衣的方舱医院今日交付，提供超过3800张隔离病床。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到场视察。林郑月娥说，中国建筑在短短7日建成项目，为抗疫工作注入强心针，亦都展示中国的能力。自己没想过可以这么快建设得到隔离设施，让确诊者尽快在家居以外地方隔离。他说，项目对香港目前的抗疫工作非常重要，政府坚持动态清零，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目前社区隔离及治疗设施严重不足，感谢中建承担8个地点兴建数以万计的社区隔离及治疗设施，形容今日是首战的胜利。隔离单位内有3张病床，也都提供书台，洗手间就位于单位外。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听晚有一两阵微雨同薄雾，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和暖，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薄雾。星期四云量较多同有微雨。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波城，上次同佢哋做完访问，我一路期待紧佢哋出新歌。你知唔知我讲紧边个啊？ 斌神，我梗系知啦。上次佢哋出 Sophie and Francis 嘅时候，我哋同佢哋做过访问，由 Herman 同埋 Kenneth 组成嘅 Club Fiasco。到而家咧，佢哋出咗新派头歌叫 Zero Hour， 里面仲 feature 咗一位女声添。 Street at night. I don't know what's the date now. My face was shined by cars and lights. My eyes are out of focus. I woke up in bed dressed in white. I look out to the window. The trees are glimmer by moonlight. 受到八九十年代一啲嘅迷幻电子音乐所影响好深嘅佢哋，佢哋叫做 Club Fiasco， 系本地嘅二人电子组合，有新嘅派头歌叫做 Zero Hour。复古味道的同时，加上一段很沧桑的电吉他 outro。这首他们的新歌也是玩怀旧，听刚刚那段音乐想起愿望就是明天。 Every day, every day， 其实都想找你，无奈我能力细，没太多彩蛋给你。成大爱就要分，如明星的配备，有四对人陪你，轮流厚待你。 让你去撇清， 要买衫裤换我，何来情敌？平日有一起唱 K， 我正式通知你 Monday， 由他讨好你 Tuesday， 换一位贺你，我是你， 我是你， 礼拜几？ 几 多只船仍共你一起 ，Wednesday 又小三 serve 你 ，Thursday 留翻俾小四，边个喺身地？谁又配合占你？才与几个他分你？ 佢哋 era 有新嘅派台歌，叫做《爱情值日生》啊，一个咧充满住回忆嘅 MV 啊。 Every day。Every day， 放烟花都不美，情愿约迟六晚，状态最好先给你。然后你在某天前来点灯，我就献尽技能陪你床头唱大戏。若你去尖请叫他，若要按摩请与我。常存期待，轮候也快乐无比。让我再复一次 Monday， 由他讨好你 Tuesday， 换一位贺你，我是你， 我是你。 礼拜几？ 礼拜几？ 几多只船仍共你一起 ？Wednesday， 由小三 serve 你 ，Thursday 留翻俾小四，边个喺身地？谁也配独占你，才与几个他分你。 情人如何维持远离？让路找高手待自己，这份爱最重要入围，有位置就够，我们你排第几？ 为了更好招呼你 ，Friday， 谁想轻抚你 ，Saturday， 曾经总经理要是你，未够皮，找几个人平日去加班爱你， 同班友走起 ，Sunday， 连公证登记 ，Waiting for my name， 谁又配独占你，各种细一的你。想要一点你， 送一九三你， 能巧遇值得的你， 由可以处理， 爱着你，但我没有自肥， 为你执手尾， 连这些我都给你。 睁开眼不太易，听见那被窝相远不易迟，身居没全是掣肘的暗示，战友也会在某日告辞，那段格言已经过时，那三个字不想找专家请教，只要把你看懂，即管把香薰点上就能发过美梦。和欲抱遇上，谁又能发洒抹掉惆怅，不理会观众继续狂唱，灯光里太异常，睁开眼不太易，听见那咖啡杯说不要迟，我居没全是掣肘的暗示，战友也会在某日告辞，那段格言已经过时，那些数字在转动，碰上你未留住，剧情又继续改变了。 詞部分有佢同 Paul Shaw 一齊去合寫。音樂方面咧，曲編監都係 Ever Loud， 佢係鄭世雄。 永没永恒，这些故事再不发现，太多凄事也不幼稚，已经发现 郑世豪的派台歌，歌名叫做不易。在这个艰难的时候，有一些作品可能写出你的心声，另一方面也有些作品呢给你唞一唞的。 JNY on the beats， 这块大地跟我去约定，合作合作是水中长明，血气之中只爱想寂静，以这放松感觉似发力，就多些陌生的神经力，灵魂之内皮肉之内恬静，随着你忘掉一呼一吸过程，潜入深海攀登峻岭，然后大声不知不觉飘醒，随意的出窍无人对焦，为城内悲伤的歌谣，游荡一刻的奥妙，暂时让你淡然将抑郁放开了，在世间渺小与任何事超出你所料，你想名气与钞票也不如这秒钟来数数心跳。 千亿种画面如红楼汹涌颠覆再翻演，某聚会跟挚友碰着面，山直后竟也要去悼念，来道别或是熟悉的一切总有天逐渐陌生，只好去纪念，如共窗外如昙花爱世道过程，原来欣赏清幽小径，明白美景通通不过倒影，随意的出窍无用对照，为城内悲伤的格调，游荡一刻的奥妙，暂时让你淡然将你脑屈放开了，在世间渺小寻觅游历高峰与低潮，太虚无语太飘渺，都不如痛快的放任去追逐片。 作品由收到派台开始已经一直都很喜欢了，特别是跟着这一段的 outro 添。Beat featuring 林家谦灵魂出窍练习曲。 有个八卦唯独我不知，背赤赤冻突然有个黑痴，真讽刺再笑说我面皮薄过张纸，边好意思留心听你一番好意，谁又怕谁说真话斗真假，再一一彻查来源你们都丢架都虚假，被无缺高下，但我够潇洒，会招架万箭穿心，发麻茶后的废话要指教怎么 眼怪蚊满天飞，在蒙蔽着路人品味，自觉清醒不皱眉，随便给他一咬，大脑淤血你当有记。 Work from home 有冇即系终于可以觉得远离嗰啲 office 嘅八卦嘢咧？点话其实心底里边有少少挂住喺 pantry 同啲同事讲是非嘅日子啊！ 天天发言，偷偷挂念，手写句子，精选照片，和你放闪，幻想中斗战，声音有甜，心思太甜，通宵被窝委屈过浅，谁教我这么？

有 YouTube 嘅 Sunday Bloody Sunday， 跟住落嚟呢首作品，相信大家都好熟悉，亦都系喺历史上一首非常之有代表性，亦都系非常重要嘅一首爱与和平嘅作品，有 John Lennon 嘅 Imagine。 Imagine there's no heaven. See if you try. No hell below us. Above us only sky. Imagine all.Kill or die for, and no religion too. 分神 Monday Blues 今日最后送俾大家一首作品咧，相信大家都非常之认识佢噶啦，佢就系 Michael Jackson。咁啊，而呢一首作品咧，亦都系喺全世界一首非常之风行嘅作品，亦都系好多好重要嘅时刻咧，都曾经喺呢个历史当中有出现过。Intro 当中嘅一个独白咧，亦都系非常之 touching 咧，亦都系影响住。好多唔同嘅樂迷咧，亦都影響住呢個世界，有好多人嘅一啲諗法。咁啊，喺呢一個Love and Peace 嘅題材當中，深信呢一首作品咧，其實都係可以帶到一個好鼓舞嘅作用俾大家。送俾大家最後一首《奔神 Monday Blues》嘅作品，有 Michael Jackson 嘅《Heal the World》。 Think about the generations and to say we want to make it a better place for our children and our children's children, so that they know it's a better world for them and think they can make it a better place. There's a place in your heart and I know that it is love, and a place that was brighter than tomorrow, and if you really tryFind there's no need to cry. There's a place you feel there's no hurt or sorrow. There are ways to get there if you care enough for the living. Make a little space, make a better place. Heal the world, make it a better place for you and for me. Yeah.

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话，局方决定学校原则上由3月7号开始放假，直至复活节假期结束为止，然后一直上课至8月12号。考虑到个别学校可能要较多时间重整课程进度、调动人手、理顺行政工作等，将会弹性容许学校不迟于3月17号开始放特别假期，亦都相应调整最后上课日到最早8月2号，而2022-23学年维持在9月1号开始。杨润雄话，个别在9月1号前开始新学年的学校，包括幼稚园，本学年的最后上课日可以定于新学年开始前的两星期。他又说，在全民强检期间，部分被征用作检测中心的学校只可以给必要的职员回校，而部分学校可以在做足防疫措施下安排应届文凭试考生短暂回校，完成必要的计分和考评项目。考评局公布，仍然以4月22号为中学文凭试的开考目标，考期压缩至3个星期，暂定7月20号放榜。因应疫情，考生进入市场前要填写健康申报表，如果有发烧、有新冠病毒病征，正是接受强检，包括居安抗疫和家居隔离，又或者快速检测呈阳性，都不可以考试。有关的考生可以申请评估成绩，最高可获5级。考评局秘书长倪向东话，如果证实虚报快速检测结果，惩罚严重，可被取消考生的资格。由于违反防疫规定，有机会要负上刑责。他话，考评局正是考虑如何抽查考生的快速检测结果。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听晚有一两阵微雨同薄雾，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和暖，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薄雾。星期四云量较多，同有微雨。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近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是收费广场多车少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入口现在都开始繁忙了。新界路面呢，屯门公路去元朗，由新墟一路去到安定村段呢都比较多车的。而黄珠路转出去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友爱村一带呢，现时交通都是繁忙的。大围的下城门道部分路段，因为较早前爆水管呢仲是需要进行维修。咁所以呢，介乎大围新村路至到油安街那段的下城门道，现在仲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的。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安全车速报告有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和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因应疫情最新发展，医院管理局行政总裁高拔升医生作出以下呼吁： 大家好，在过去一段时间，香港确诊新型冠状病毒的人士数目大幅上升，令到醫院面對非常之大的壓力，而我哋急症室咧亦都非常之擠迫，所以我喺呢度呼籲大家，如果你唔好彩確診咗新型冠狀病毒嘅話咧，而你病徵係好輕微或者甚至乎冇病徵咧，請你唔好嚟急症室，因為急症室咧我哋都唔會安排你入去醫院嘅。如果你認為自己仲有需要去睇醫生嘅話咧，你可以預約我哋嘅指定診所，我哋嗰度嘅同事咧係會幫得到你嘅。另外咧，我哋有一個新嘅出院嘅安排。病人在經過醫生的臨床評估，如果認為適合呢，就會安排他出院繼續接受隔離。我們希望透過這個新的出院安排呢，可以騰空一些病床去接收一些最需要住院的病人。我們預計呢，未來一段時間疫情依然會非常之嚴峻，會有很多病人，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來到醫院的話呢，請大家和我們的同事合作，我們一起去克服這個疫情。 同心抗疫，我們必須互己互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的地方。 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资讯科技专家 Bernie， 元宇宙本身就已经好虚无、好有距离啦，点解喺上面都要有社交距离呢？原来系为咗防止用户之间嘅骚扰，所以设定咗你两尺、我两尺加埋四尺嘅社交距离，保留大家啲嘅个人空间。即系如果我同你 high five 要击掌嘅话，都要大家同意噶。 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 Lu 同 D 麦知识会社。人 生各位香港人，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一齐远眺神州大地。电视节目《香港故事》从狮子山远眺神州大地，每集请嚟专家学者详细讲解中国历史文化遗产，让大家身在香港都可以游历国家，欣赏中华文化。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国剧830呈现时代浪潮里四个年轻人的奋斗故事，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星辰大海》。 简爱估到方恒之会来到海边，两个人都好感慨。方恒之预祝简爱一定要幸福，他想最后一次抱住简爱，而简爱亦都冇拒绝。不过在远处的朱丽叶就睇到呢一幕。 国剧830《星辰大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狮子山下好音乐，每星期将会有不同歌手分享他们的音乐和故事。 本周登场歌手包括泳儿、曾乐彤，每集还会有一个新的名字同你讲下他的音乐梦。 狮子山下好音乐，黄天怡、奔神、磨莉、陈景鸿主持， 逢星期一黄昏6:30，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黄昏6:30，香港电台第二台， 黄天怡、奔神、磨莉、陈景鸿主持，狮子山下好音乐。 皮肤一呼一吸的 有志气，用眼亦会苦或富来为我们过天日，再不靠呼吸能存在到过分，没气息的人和谁一直接吻，用尽我的生命，用尽你的生命，为神有的安静和轻盈而拼，为神有的苦存在到过分，愿没气息的人从来不惧忧急，伴着勇闯新世界，便靠便靠灵魂，人未揭开新现实，仍旧仍旧脱身，不必焦急，抱住我可以歌可以泣，别太担心，抱住渴望徐徐的下沉，大爱多深，抱住我可以死可以生，沉心，抱住我，不要呼，不要吸，向下沉。 狮子山下好音乐，今集我哋有 Vince 泳儿喺度嘅 ，Hello， 啊 ，Vince。 听到就是你的海洋系列三部曲的第二部，就是沉溺啦。第一部就是之前派台的荆棘海，就讲你游出一个好像荆棘海那么难的状态啦。那我想问第二部曲沉溺又游咗去边咧？今次定沉翻落去咧？真系 游游下就沉咗落去啦，即系向下游啦。俾自己即系，因为我觉得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游水一定要即系向上游啊，或者向前游啦。但系呢只歌你就系讲紧哦，有阵时候你俾自己好似放松，即系放开大家嘅理智，俾自己。是一个沉醉的世界，所以这歌就叫做沉溺咯。 之前呢有花的系列，再到今次是海洋的系列，即整个系列好像一个品牌故事一样，我称之为泳儿牌的一些歌曲，泳儿牌的歌曲。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一直都跟周耀辉老师有一个很紧密的合作，其实是一开始已经有一个咁完整嘅概念，定係逐隻逐隻做出嚟嘅时候再去諗點樣去將個故仔或者將個系列 develop 落去嘅呢？ 其实係由溝渠嘅 project 开始呢，就係我每个三隻歌呢就係一个主题啦。咁我主题就会喺未寫歌之前已经定咗啦。咁同埋会有啲文字啦。咁嗰啲文字就嚟自于譬如輝哥就会同我讲啊，对于溝渠你会有啲乜嘢 想 象，或者对于海今个 project你有啲乜嘢感受，我就会分享俾佢，然后佢就会喺我嘅文字上面 pick up 一啲 idea， 就会写成主题同埋歌词咯。 但系讲周耀辉老师，听讲《沉溺》呢一首歌咧，佢形容到系写到想死嘅。 系啊， 咁我想问嗰个想死系喺边度咧？佢有冇同你表达过，即系有咩咁难咧？究竟？ 其实嗰时咧，我哋仲宣传紧《荆棘海》嘅，咁有一次我就邀请咗佢同我一齐做访问啦，跟住我就顺便问啊，其实第二只写成点咧？跟住佢就第一句就同我 公开追歌， 系啦，我就系写到想死，跟住我就问点解咧？话啊，你一唱只歌你就会知点解噶啦。咁到当时我收咗份词之后，我就知道点解。其实我觉得是因为本身 Vicky 去写个旋律的时候呢，他都是怎样做，都是掏空了自己很多的情绪。他都有跟我说他是用情很深去写这歌。我想他都是可能写歌的时候都已经写到想死的了。 都有自己的情绪了。 是啦，那加上周瑜辉啦，他自己各个歌词啦，因为他里面有很多的形容，譬如可以为你死可以为你生这些。跟住其实第一句我试唱的时候，我已经觉得因为他很长啦，而他套用了即不要呼不要吸这个形容，已经给我一种很窒息的感觉。 过去怀抱音乐梦想的人，一系要透过向唱片公司毛遂自荐，又或者参加歌唱比赛等等的方式，才华先至会被睇见。嚟到而家嘅网络时代，哪怕你本身只系素人一个，要透过出唱片以外嘅管道施展你嘅音乐抱负，甚至系一晚爆红，已经唔再系冇可能啦。每集《獅子山下好音樂》都有一位音樂好新手在這個舞台展現他們的音樂才華。今集的好新手是 Earl 羅曼龍，熱愛不停的他因為三大元素一直堅持下去。第一，強身健體，因為要拎著樂器周圍去。第二，訓練膽量，面對任何突發事情都可以處變不驚。第三，當然是一份成就感啦。 其实就有很多 busking 的经验的，我想问一下，第一次你应该都会记得的，是不是？是怎样的呢？ 开始的时候都不久，都是上年中秋那段时间没久开始，很记得第一次 busking 真的什么都不懂，没有咪都没有的。是啦，咁啊上网认识咗个朋友啦，去咗佢上水嘅屋企啦，咁啊攞啲音响啊，攞啲吉他咪啊线啊，咁啊两个人，咁就去咗一个单车径嘅天桥底，咁我哋就真係唔識㗎嘛，咁去嗰度练下胆，试下啲音、到底係咪真係可以做得到，咁我哋就开始第一次嘅 busking 啦，之后慢慢不停认识好多好多唔同嘅人，就进步到而家。 今日呢要同我哋唱嘅一首歌係好高难度喎、係张学友嘅 李香兰， 好高难度喎。点解揀呢首歌呢？ 因为其实嗱，每个人都有一首佢哋自己鍾意嘅歌嘅，每个人都有一个佢鍾意嘅 idol 嘅嘅偶像嘅。咁啊，正正學友神同李香蘭都係我鍾意，香港係玉子浩二都係。咁其實最主要係因為我聽呢首歌嘅時候呢，嗰段時間真係都係一個唔開心嘅狀態啦。咁啊咁啱呢首歌好 touch 到我，咁啊令到我覺得呢首歌我係可以用嗰種感覺去唱得到出嚟。 照片中那可以投照片中，盼找到时间裂缝。夜放纵，告知我难寻你芳踪。是我仍似被动，迷住凝望你，却渗入脑中。像粉碎美好，已变碎不懂。却像有梦诉说话，可惜我听不懂。是杯酒渐浓，或我心真黑。 分手两字讲得太迟，伤口中白痴，从来并没兴趣探究你与他的历史。想起昨日对你仁慈，相信你在意，谁愚弄我同时，回头又与他新开始。终于明白必须自爱，主宰，终于明白懂得自爱。 来年望你懂得周至，终于明白必须自爱，自然能被装载，黑土才换到的未来，注定任人主宰，终于明白懂得自爱，若无其事退开，再不追究往日让我像比赛，终于明白懂得自爱，没情人亦可爱，今天言败输得慷慨，去换未来精彩，此刻流逝的不是爱，若无其事退开，对的怎会放任着我，爱情像比赛，再不追究往日，让我要流力相爱。 啱啱唱过就是拔刺啦，又是你填词的作品啦。听讲话呢首歌你填得好快嘅。 好老实讲咧，就是嗰阵时咧就好似是拍紧嘢啊，跟住之后咧，我公司唱片部的大佬咧就俾咗个 demo 我啦，咁 Cushion 都俾咗我噶啦。咁嗰一期咧就比较忙，咁我就一直都未得起嗰个心肝去填，跟住直到某一日收工嘅时候咧，咁我大佬就 message 我就系话。喂，今次填咁耐嘅，系咪冇货啊？跟住之后我就唔系， 其实未开始， 惊惊佢下次唔俾机会我填啦。跟住之后我就嗰一日就即刻好快咁样就即系 start 咗个头，跟住然后就好似都几顺，咁然后再俾佢睇，咁佢又会话啊试下录先咯咁样，咁就好快咯。 你公司啲人真系咁晦气嘅讲嘢， 我学佢咧，即系有一个大佬嘅气势咁样。 你呢一只歌虽然填得好快。但知道其实本身叫拔刺之前呢，你仲有另一个本身嘅歌曲嘅名字。嗰、个系叫咩名呢？本身嗰隻 其实嗰个系 draft 嘅名嚟嘅，叫做 bye 囉，就咁。 就咁叫 bye。 一开头填嘅时候咁就有一个主题啦，咁就係想讲 bye 囉。咁就咁寫咗喺度嘅， 結束咁樣，即係同一段感情。 係啦，係啦。咁啊，監製啊 ，Cushion Pong 咁就聽到，依個係咪歌名嚟㗎？咁我就話都唔係嘅，但係都可以係嘅咁樣。佢覺得都幾直接啊，咁樣。但係最尾咧就覺得唔老禮，因為咧去咗依個音樂平台嘅時候就變咗拜曾樂彤咁樣啦。咁係啊。 咁你自己接唔接受到先？ 我接受到嘅，但係我覺得我都。明白嘅，咁最尾就揀咗拔刺，咁其實都切合個主題嘅， 係同埋老禮嘅覺得係， 個老禮啲嘅，起碼唔係講拜拜。 咁樣對於曾樂彤嚟講，要揾一個歌詞嘅題材係難唔難嘅呢？ 要揾就唔難，因為其實我都唔係填咗好多首，同埋我覺得我填詞嗰個困難就係、是我唱片部。嘅係咯，都係嗰個大佬就同我講話，喂，你可唔可以填啲咧後生啲嘅？即係你唔好諗咁多嘢得唔得？人哋嗰啲咧輕輕鬆鬆，即係士多啤梨蘋果橙咁樣，你可唔可以寫依啲俾我？跟住之後我就話我試緊，其實我下一首歌即係都係自己填嘅。咁但係我阿大佬就話你唔好 make sense 得唔得啊？如果唔係下次唔俾你寫，跟住之後我就勁驚啦。跟住咁就其實下一首都係知道講緊咩嘅。所以好可能咧就是最后一首我自己填嘅歌， 你就唔老嚟啦！你讲呢啲嘢， 即系我自己感觉嘅曾乐彤啊，就系睇翻你之前嘅填词作品，可能包括系洪家豪嗰首啦，你自己躲不开的一课啦，同埋今次拔刺，其实全部都系一啲成长经历，或者可能人生嘅一啲必经阶段，你系一个。成長系嘅填詞人嚟嘅，你係通常你寫詞嘅時候，係咪第一下都係會挖一啲自己可能人生當中經歷過嘅唔同嘅階段嘅故仔做一個靈感先嘅？ 我冇刻意去諗咯，但係其實有個朋友有一日同我講就話，你寫啲嘢都。未必是負面的、但他說都是比較偏向 是灰一點的 average 以下的能量的但是其實我自己唱的歌或者人家寫給我的歌是都會開始譬如永恆少年、又或者 是天空之門這樣、即都會比較開心一點我就覺得是為什麼會這樣的呢可能我自己 即系双子座有一个，即系会有一个反差咯。即系可能我自己写，或者我朋友同我倾诉嘅时候，好多时候我都会揾翻嗰啲嘢出嚟写，所以未必系真系完全系自己嘅故仔，但系都会渗咗落去咯。 咁我哋期待曾乐同有一日可以填一首系完全冇意义嘅歌词啊！对于歌手来讲，声音就是最大的资产之一，所以如果一个歌手失声的话，都真是挺大件事的。2017年的泳儿就经历了失声事件，她形容为是她事业中最大的一个荆棘海，甚至一度就想放弃自己的歌唱事业。不过好在她继续努力尝试不同的治疗方案之余，也都改变自己的心态，所以今天我们才可以听到泳儿的荆棘海。 自己抱紧自己，脱下恋爱壳，尚有外壳，可不可脱胎？美丽正受到雾气遮盖，一个人路中承受太耐，跳下去为你。谁偏偏一再等待，到终点不记得等待，到心中开一个荆棘海，来荆棘海，浓越刺越痛越有未来，伤害到终点不觉得伤。在叫我归来，归来。